121集。我们愁眉苦脸，小高却一脸惊喜。 这是不是能说明他根本没有死？ 乌贤蝉翻了翻老黄历，皱着眉问我们。 客车坠毁的地方你们还记得？这个人的资料找不到，从出生到死亡的记录全都没有。 我刷的一下举起手。哎，我记得我记得，那个时候还在孤儿院没上大学呢。我看了小高一眼，有些得意地说道。在那个时候我才12岁，真是花一般的年纪呢。小高无动于衷，眼神热切地看着我，示意我继续说下去。我也不好再显摆自己比小高岁数小。在那个时候孤儿院没有什么娱乐嘛，电子设备也不怎么发达，院长爷爷为了给我们找点事儿做，就每天花1.5块给我们订一份报纸，我们几个认识字的就挨个轮着看，教一教不识字的也给自己找点事儿，省得出去惹祸。在那天的时候我记得下了大暴雨，很冷，我们几个挤在一起，我给他们念一份报纸。因为这案子现世报来得太快，我还教育他们善恶有报，别做坏事来着。在这之前之后的事儿我都记得很清楚，唯独记不得这人的名字了。 他叫林远道，还是只有我自己记得他的名字？ 老黄历记载的林远道没有1000万也有800万，竟然没有一个人符合你们所说的，怕是得走一趟去客车坠毁的地方，也就是他生前最后停留的地方，看看找一找会不会有蛛丝马迹。 他有没有可能还活着呢？ 也许吧，也许是他诈死骗过了老黄历，现在正逍遥地活在人间呢。 乌贤臣把这希望给予小高，约定明天一起去事发之地看看。送走了小高之后，却挎着个小猫劈脸趴在我身上摇尾巴，显得十分烦躁。我揉着他的猫猫耳朵问道：怎么了？怎么不开心啊？是不是舍不得漂亮的老大哥呀？乌贤蝉抬头舔了一口我的下巴，悠悠地说道： 是有蹊跷。我说这人可能没死，但我知道这不可能。那一车的人从悬崖上下来都死了，他还是人质，根本没有逃跑的机会。我觉得我们找不到他是因为他的魂魄被吞噬了，又或者他藏了起来不让我们找到。而无论这两种可能哪一种，都不是我们想要见到的。 嗯，藏起来干嘛呢？ 修炼，鬼魂可以修炼，强大的时候能成为鬼王。等到时候出了鬼王，那片的鬼魂就都会被他驱使。鬼王能制造僵尸，还能帮鬼夺舍，总之是个大祸害。 我心里也咯噔一下，这好日子还没过两天，出这么个厉害玩意儿，我们岂不是又要东奔西走，不能快乐的在家蜗居了？更重要的是，他会危害人间，这就不太行。这人间我们还得继续住呢，还有好多地方没去过，没玩过呢。我双手合十，进行了无用的祈祷。希望鬼没事儿，希望鬼没事儿，求求了，求求了，求求了。第二天，小高来接我们，仍然是那副学生的休闲打扮，背着一个书包。不过这次没有放现金，而是放着一本看起来就被人翻烂了的5年高考3年模拟，传说之中的高考神书。封面因为时间久远，已经有些裂痕了。 这是我们一起做过的练习册。 为了不让乌贤蝉跟漂亮大哥接触，我跟小高一起坐到了后排。他拿给我看。 我们说好了，我做单数题号的题，他做双号题数的题。可是你看。 他随便翻开一页，那上面只有单数题号的题的字迹仍然在存在着，双号的干干净净，空空如也。 关于他的东西在莫名其妙的消失。唉，我能找到关于他的记忆越来越少，就连我们共同的同学们也没有人能记得他。 被人遗忘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。我同情地拍了拍小高的肩膀头子以示安慰。没事儿了，至少我老公还记得你呢， 还不收你钱，呵呵。路途遥远，开车也得将近10个小时。在路上我们吃了睡，睡了吃，睡醒了还坐来玩了一会儿游戏，过得倒也不算太难过。到了那个小城市的火车站，我们下了车。因为要故地重游，所以我们也坐上了一辆通往那个小村庄的大巴车。那个村子偏僻，但风景不错。小高的姥姥姥爷死后，他也再也没有回来过，是林远到家里搬到了城中，两人才成为了好朋友。那大巴车停在我们记忆里车子坠毁的地方休息。10年过去了，那地方已经成为了休息站，道路也修了，两边围上了围栏，看起来十分安全。我们在栅栏边上向下探头探脑，司机大哥下来抽烟休息，也站在我们边上跟我们探头探脑。 哎，探什么呢？ 我笑了笑，没什么大哥，这下面是哪儿啊？ 是乱坟岗子，闹饥荒的时候，这附近的村民哪家死了人就扔在这儿。现在新时代了，这地方修过那么两次，10里8村的都把这当墓地了。 既然是墓地，就会有人去祭拜，有人祭拜就有别的道路能通向那里，不用冒险从这山崖之下翻下去。我松了口气，跟小高回到了车上。乌贤禅没有下车，而是在车上看着我们的东西，见我们回来了问道： 怎么样，我老婆这么机智，肯定有所收获吧？ 我骄傲地挺起了胸膛。当然，我们先回小高家去，在下面是一片墓园，到时候找10里8村的打听打听怎么去就可以了。车子又开了2个小时，我们终于到了小高家所在的高家村。10年过去了，这地方也开发得挺好，道路两边都是自家盖的2层小楼，在门口还种了一些漂亮的野花，道路也是十分的干净整洁。我的心情变得十分好，拉着乌贤禅的手在街边上溜溜达达的走。小高7岁认识林远道，在10岁的时候姥姥姥爷去世，就再也没有回来了，所以别人家都住上了新房子，只有小高带着我们走向了村子里最大的一个高墙大院，是个平房，锁头也早已经生锈。小高拿出钥匙来试着开，试了好几次这才打开，而一打开一股灰尘扑面而来，呛得我们直咳嗽。我来，面对着飞扬的尘土，我挺身而出，使用了乌贤禅教给我的清洁术，把院子跟屋子里面的灰尘打扫干净。这房子虽然年代久远，里面的摆设却是完好的。小高的父母为了纪念姥姥姥爷，这老房子一直没动，还保持着原样。小高兴奋地钻进了其中的一间屋子，从床下面拖出来一个铁皮盒子，兴致勃勃地给我们看。 这里藏满了我们之前一起攒的小卡片，还有玻璃弹珠给你们。 他不费吹灰之力地打开了盒子，兴奋的声音却戛然而止。盒子里面什么都没有，这就是一个空盒子。